灰姐心里多少有点失落，暗暗地安慰自己。公事公办，行，正合适。郝依依的公事，无非就是把她和老李送上飞往南美的航班，这本来就是灰姐梦想的事。尽管她曾向戴维和张小斌保证过，她要把老李骗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戴维他们果然信了灰姐。戴维订好了两张回北京的机票，把航班号偷偷地告诉了灰姐，然后让灰姐见机行事，务必成功。灰姐并不清楚怎么叫见机行事，也根本没兴趣弄清楚。快艇上只有四个人，到了机场就只剩三个，没人监督他见机行事。灰姐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灰姐看看手表，晚上九点，那还来得及。我们得买点东西，到了那边语言也不通，我们连换洗衣服都没有。没有必要。郝依依冷冷地回答，怎么没必要啊？就这一身衣服，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还不都臭了？灰姐来了脾气，嚷完了又后悔，生怕节外生枝。郝依依却无动于衷。用不了20多个小时，3个小时就到了。灰姐心中一惊，3个小时？什么意思啊？到了北京，有人会在机舱口接你们，你把李卫东交给他们，就可以回家了。灰姐一阵头晕目眩，使劲张大了嘴，却只吐出了一个字：你。我，对，我是为戴维服务的。郝依依回答的轻描淡写。我的任务是确保李卫东先生登上回北京的飞机。 你也是那什么国际刑警？ 灰姐两眼发黑，一颗心拼命地往下沉。 不，我不是，但国际刑警找上了我，我必须协助他们。 不是，不是就好。灰姐心中又升起了一点点希望。 哎，依依，我能不能求求你啊？ 灰姐无限懊悔，为什么要在洗手间打郝依依一巴掌？为什么不好好的巴结他呢？为什么？可是无论如何，灰姐不能放弃这最后的一线希望。 依依，求你放过我和老李啊！求你让我们按照原计划飞往南美。哎呀，求求你了，依依。 郝依依脸上的表情却冷漠地让灰姐感到绝望。她说，你答应过要配合戴维演一出戏，迫使寇少龙交出李卫东先生，然后由你把李先生带上飞往北京的飞机，这才是我们应该执行的任务。 不不不，那不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是假装答应姓戴的，实际上是要送老李去南美的。我不要让他回北京，我知道回去的人是什么下场，我知道。你看看老李。 灰姐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老李。老李正全身坐着，双眼紧闭，缩成一团。 你看看他还能经得起折腾吗？我求求你，爷爷，让我们去南美吧。要不就让老李去南美，让他去就成了，我不去啊！我跟你去见那个姓戴的，把一切都担下来，成不成啊？ 郝依依摇了摇头， 漠然地把目光投向海面。灰姐恍然大悟， 哎呀，依呀，你图的什么呀？钱吗？ 姓戴的付你的钱比寇少龙还多？ 哎，他们付你多少？你告诉我，我向你保证，我付你更多。老李也有钱，对吧？啊，老李，你有钱吧？这20年你攒了多少私房钱呢？总不会都给了你老丈人吧？你攒了多少啊？老李，说呀，咱分给郝小姐。啊不，咱都给郝小姐，全都给她。老李，你倒是说话呀。 灰姐拽着老李的胳膊使劲地摇晃，老李紧闭着双眼，一声也不吭，脸色苍白的俨然已是一个死人。郝依依仍然注视着海面，脸上阴云密布。灰姐慌忙道歉， 哎呀，对不起啊，依依，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唯利是图，我没那个意思，我不是故意的，依依。 灰姐说着说着竟然呜咽起来， 依依，我知道，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知道你们这些给洋人打工的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捧着公家饭碗的人，有本事的拼命给自己捞钱，没本事的也变着法的占点小便宜，你们都没看错，没看错，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儿。我其实还不如他们呢，依依，我从小就没什么理想，当人家的第三者一当就是20年，我妈都不愿意带我走亲戚访友，可是我再窝囊啊，我也是个大活人呢，我没偷没抢，没占过国家便宜，凭什么是人就欺负我呀？单位欺负我，不让我要孩子，我辞职去外企，老板欺负我，当街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李卫东出了事儿，更多的人欺负我，威胁我，骗我，利用我，把我当成工具，用完了就扔了，就连你也一样。 说着说着，灰姐猛转身又去拉扯老李，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就连你，你也欺负我，欺负我了20年了，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不人鬼不鬼的，你们都欺负我，就因为我没钱没势，没有厉害的爹妈，没有漂亮的脸蛋儿。 灰姐认认真真地哭起来，瞬间涕泪横流。郝依依沉吟了片刻，冷冷地说， 没人想要欺负你，国际刑警是受中国政府之托，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放屁！ 灰姐像个麻雷子被这句话给点着了， 都会说好听的，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名义，我就是人民呢，谁为我考虑过呀？啊，而是牛行长是个大贪官，绝对不是好人，这我比你清楚，我也比你更恨那个牛行长，可是你把他拿下了，让张小斌当行长啊，他能比牛行长强？他给行长的女儿当着情人，瞅准了机会在行长背后猛戳一刀，这样的人能替人民着想？张小斌为了往上爬，处心积虑这么多年，上去肯定更贪更坏，我早就看出来了。阳江银行里根本就没好人，包括我在内，我就一泼妇，我不懂什么叫是非，我就是不能叫别人欺负我，谁欺负我我就跟他斗，跟行长斗，跟张小斌斗，跟区行长斗，跟那些跟这个行长那个行长勾结的香港大老板斗，跟黑社会斗，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国际刑警，斗到底。 灰姐的表情坚毅无比， 就好像小人书里的抗日女英雄。老李惊愕地偷看了辉姐一眼，被辉姐发现了，气势汹汹地调转了枪口。哼，我可不是为了你，你瞧瞧你现在这怂样，你自己做的奸犯的科惹的祸，自己没胆量担当，根本就不像个男人。老李默默地把身子再缩紧些，双手抱住头。辉姐心中一阵酸楚，可还是硬着头皮骂下去：哼，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这个哼人民的一员，为了20年忍气吞声偷偷摸摸，为了被别人指着鼻子在国贸桥上骂，为了半辈子勒紧裤腰带买了个小鸽子笼，还要被这帮腰缠万贯脑满肠肥的孙子们栽赃，我今天偏要送李卫东去南美，不然我们就不下船。辉姐狠狠地斜了郝依依一眼：哼，有本事你把我们俩抬下去。辉姐话音未落，震耳的马达声戛然而止，快艇驾驶员站起身，一步登上甲板，抱着双臂站在郝依依的身后，凶神恶煞似的看着辉姐。这家伙坐着看不出，站起来竟然壮得像铁塔，一只手就能够把辉姐和老李都拎下船。辉姐恍然大悟，开船的也是戴维的人，给国际刑警服务的。辉姐完全估计错了形势，寇少龙也估计错了。船上一共四个人，除了辉姐和老李，剩下的都是戴维的人。送老李回北京根本用不着辉姐骗，有人拎着老李上飞机就像拎着一件行李。辉姐的功能到此已经完成，如果再折腾，也许真的会被扔进海里。辉姐安稳下来，不再歇斯底里，只照着脚下狠狠地啐了一口，小声骂了一句：哼，呸，他奶奶的。郝依依没有任何反应，始终看着海面，火红的晚霞把他额前迎风飞舞的乱发也点燃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快艇在大屿山的一处僻静的小码头靠岸，海平线上已冒出一颗星星，有辆黑色奔驰车已经在等。老李腿脚不大方便，由快艇驾驶员搀着，其实就是拎上了车。郝依依同老李坐在后座，让辉姐坐副驾驶。司机也是一个大块头，俨然是快艇驾驶员的复制品。辉姐从后视镜里看老李，老李仍闭着眼一动不动，活像夜色里的一具僵尸。郝依依就像神通广大的道长，毫不担心僵尸逃跑，看也不看一眼，百无聊赖地摆弄着手机。奔驰车趁着夜色长驱直入地驶进机场，直接驶上停机坪，停在一架巨大的客机底下。客机连着卫星厅，传送带正往机身里运送着行李。飞机尾巴上有个醒目的国航 logo， 这肯定不是飞阿姆斯特丹的。正如辉姐所料， 膀大腰圆的司机和郝依依一起下了车，搀着老李登上地勤人员使用的悬梯。两个人把辉姐和老李一直送到机舱门口，目送着他们走进机舱。还没有开始正式登机，机舱里全空着。空姐满怀戒备地朝他们微笑，想必对他们的身份心中有数。辉姐的心彻底凉了。 唉，听天由命吧。 郝依依把两本中国护照塞给辉姐，辉姐接过来，眼皮也懒得抬一抬，跟着老李悻悻地往机舱里走。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辉姐听见郝依依在她背后叫道：“ 辉姐，辉姐，那就辛苦你了。” 辉姐愣了愣，心想：“这女人要演哪一出戏啊？一路都跟秋风扫落叶似的，突然就春天般的温暖了。”还好，跟上来的是开奔驰的，不是开汽艇的，不然还以为她在发神经。辉姐站定了，回头去看郝依依。郝依依在机舱口探着头，竟然在朝他笑。 姐，到了北京，记得帮我买苹果，记得快递到我家，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 辉姐一怔， 这家伙什么意思啊？ 郝依依于是又缀上一句：“ 放张大苹果，我最喜欢了。” 郝依依说完，收了笑容，抬手朝辉姐摆一摆，眼睛似乎有点红。辉姐心中猛地一震， 方庄大苹果，那是她在香港我知道手机 APP 上的用户名。郝依依是在说她喜欢我，她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呢？ 郝依依的脸从机舱口消失了。辉姐屁股还没沾座位，急急忙忙掏出手机，果然多了两条微信，都是几分钟前刚收到的。辉姐打开第一条，是一个带条形码的登机牌截屏，李卫东，阿姆斯特丹的字样映入眼帘。辉姐立刻心跳加速，有些不可思议。郝依依要帮辉姐。辉姐再点下一条微信，因为过度紧张，手指都不好使了。我把带的人引开，你代理去38号登机口，那是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电子登机牌发给你了。对不起，只有一张。辉姐，你的护照是假的，你走不了了。让李先走，你以后再去找他。那趟航班十分钟以后关机门，你得快。 辉姐好像踩了高压电门，从座椅上一跃而起，伸着脖子拼命地往机门那边看，看不见郝依依和那个司机的影子，再横着越过老李的身体，把脸贴在机窗上，一眼看见那两个人正站在停机坪上窃窃私语。辉姐顿时激动万分，拼命地把老李往起拉，快快走啊，去38号门，去阿姆斯特丹。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